是来自于 U3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Canada Loop， 能给到我们一种完全的循环的状态。音乐状态就要从这里开始了。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每周六的还有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那我们第一小时就是爵士音乐的内容，而刚刚我们就是通过一段爵士的音乐的混音啊，一种这种可以说是多种元素的混合体来开启今天的节目。而第二首音乐继续为您送出带有一点点的度假气息的爵士音乐作品， Smooth Jazz 风格的 Jazz on the Avenue， 一起来听咯。怎么样 ？Jazz on the Avenue， Smooth Jazz 风格，继续为您送出。我们下面时间让您听一点更加熟悉的声音，来自 Tropical Jazz Band Mambo Number Five。

没有人会拒绝钢琴的声音。那像这样来自于 David Bilewa 他的音乐作品 Tango in the Bardos 带给我们就是钢琴的一种畅想。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用音乐给自己在周末时间里边多一份畅想。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第一小时爵士音乐作品，慢慢分享下去吧。 段里边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小昭介带给我们的 Groove 美，让我们能够找到音乐状态。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当中的一些个点点滴滴，无论是节奏还是配器，我们希望能够您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找寻到自己，找寻到音乐的魅力。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想要查询歌单，那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的直播音乐列表了。继续来关注 Groove 美，我们一会儿见呢。

这就是来自于 Tropical Jazz Band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继续我们的爵士音乐的这样一段音乐历程，正在我领的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呢我们经历过了 Mambo No. 5之后，来继续关注 Fiesta La King 以及 Shock Moco 以及我们非常喜爱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这就是爵士音乐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一种自由的想象空间。 Dear Mr. Jones Iron Sign Bossa Nova。 很多时候我们通过音乐可以让自己变得很高兴，很热烈，很兴奋。那用这样的一段爵士音乐作品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让我们整个的周末时间变得更加的有热情，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才对。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下面时间来说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当中爵士音乐部分的最后的一首，叫做爱的主人公，这一位就应该就是你吧。当然了，也欢迎您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歌单已经按照顺序为您列好了，希望您能够来喜欢这样的一项贴心的服务。节奏驾到，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们一会儿见了。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这就是来自于 Auto 带给我们的 Perfect Strangers。 刚刚我们也听到来自于 Calvin Harris featuring Sam Smith 带给我们的混音新作品 Promises， 以及来自于 AMPM featuring Alden 带给我们的 Little Bit Mor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正在进行当中，那耳边的歌曲都是那些个在欧美榜单当中的流行音乐里边的非常流行的音乐作品的混音版本 remix 的内容啊。Band featuring Beginners 带给我们的 Young Heart。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ce Mix in the Aircom Streets. 刚刚我们听到过了，有两首的音乐作品，分别的是来自于 Don Dave Love featuring Kygo 的 Night Game 啊，带给我们的 Kids in Love， 以及呢，另外来自于刚刚我们听到的 Beginners featuring Burnt Young Hearts。当然不能够错过 Oliver Nelson 和 Jazz Minor 带给我们的 Crush。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时段当中的最后的一首混音单曲，来自于 Dark Horse Closer。跟之前的 The Chainsmokers Closer 可不一样啊，一起来听一下吧。 情，就到这里。

刚刚我们听到 Love Luxury featuring Brando 在给我们的一首 Buddy，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Jungle Smile 单曲的新鲜程度，还是非常令人感觉到值得点赞的。那当然了，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拂晓的晓，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新浪微博，里面会有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为您呈现在这里边了。继续听下去，我们的欧美主流的流行音乐的混音版本，一会儿还会听到来自于欧美 featuring Felix Jang 带给我们的 masterpiece。 saying damn girl, damn girl. Cause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I'm looking at a masterpiece. If you're trying to be perfect, you don't have to be. Put your body on my body and I'll tell you honestly. When I look at you, I'm looking at a masterpiece. Yeah. If you're trying to be perfect, you don't have to be. Put your body on my body and I'll tell you honestly. When I look at you, I'm looking at a masterpiece. A masterpiece. Yeah. When I look at you, I'm looking at a masterpiece. Here comes the beats. I've been patient about this before, but I'm finding the courage to get out. Pack my things and go. You don't ask me how I feel no more. Am I just a figure in your background? It's time I let you know that you just break me like I'm your enemy. You keep on taking. 如今可以听到很多的欧美流行音乐人们，他们特别喜欢跟一些电音 DJ 们进行合作，尤其是百大 DJ 们。那他们其实呢也会进行一种跨界，也在寻求一种在主流的欧美音乐这个流行歌曲当中的一种全新的创新。那么刚刚的音乐来自于 Morgan Page featuring La Use 带给我们的 Let You Go， 而现在时间继续来听来自于 Sotane featuring Shepherd 带给我们的 Thinking of You， 以及来自于 Marshmallow featuring Amer Diab 带给我们的 Buying Habit， 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وانت معايا ما يشغلنيش الناس فرق الاحساس اجمل بكتير وانت معايا بشوفك احلى الناس دي حقيقة خلاص ما فيهاش تغيير باين حبيت ايوة انا حبيت الدنيا اللي بتضحك لي معاك على طول باين حبيت ايوة انا حبيت وبشوف في عينيك الفرحة اللي تخليني بقول مقدرش اعيش غير وانا وياك وهقولك ايه ده مفيش ثانية تعدي ما توحشنيش وارتحت معاك طب اسمي ده ايه باين حبيت ايوة انا حبيت الدنيا اللي بتضحك لي معاك على طول باين حبيت ايوة انا حبيت وبشوف عينيك الفرحة اللي تخليني Left my clothes in your shower stall But that's alright, I'm fine Baby, you look beautiful tonight I can see the fire in your eyes Come with me and see the sunrise No, I don't wanna lose you tonight Like a cherry bomb I picked you up and drove you home I wanna lose it all And we can be misunderstood Say I'm all you want I'll spend the night crash on your couch And sing our favorite songs Baby, you look beautiful can do 小心把它穿过去因为它